后来，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三松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上主降服了他。在马哈乃丹，即在作腊与厄什陶尔之间，上主的神开始感动他。